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9月8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二。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赴青海玉树对接对口援青工作，以首善标准做好对口援青工作，深化京青两地交流合作。 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面展开。 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 全球服务贸易联盟成立大会预备会在本市召开， 新三板北京基地设立， 2021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落幕。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市党政代表团昨天赴青海省玉树州对接对口援青工作。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与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军、省政协主席多杰热旦座谈。北京市青海省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昨天召开，双方领导分别介绍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对口援青工作情况。蔡奇指出，感谢青海省长期以来对北京建设发展的关心支持，向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玉树人民表示崇高敬意。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青海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对口援青是北京的应尽之责和长期任务，要带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首善标准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为玉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蔡奇强调，要把生态保护放在对口援青的优先位置，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支持玉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深化多领域全方位合作，将北京的科技、人才等优势与青海的生态优势、高原资源禀赋有机结合起来，做大做强一批特色产业。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把民族工作贯穿到对口援青工作之中，拓展两地交往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宣传发动和选民集中登记工作正在进行。这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多名乡镇人大代表，并召开新一届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和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目前，区和乡镇选民集中登记工作已经展开，全市共设立了20000多个选民登记站。选民集中登记工作持续到9月下旬，在此之后到投票日当天，符合法定条件的选民依然可以依法进行登记参加选举。据统计，本市新一届乡镇人大代表总名额是11137名，比本届增加1194名。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重要致辞精神，研究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服务贸易发展，今年再次通过视频发表重要致辞，并明确了进一步支持北京发展的有关政策，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贯彻落实。要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积极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推进新三板改革落地，把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成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要坚持问题导向，推动两区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研究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时指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首都发展为统领，深入实施绿色北京战略，确保完成“十四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深化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会议研究关于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议案办理及相关专项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要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工作，发挥首都科技优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破解三农领域重点难点问题，加快构建乡村现代产业体系。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昨天先后到海淀区、昌平区调研高科技企业和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创新发展情况。陈吉宁指出，近年来，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集高水平创新型人才，系统布局，扎实开展脑科学与类脑智能技术等研究攻关，取得了一批重要科技成果，成绩应予肯定。陈吉宁强调，要充分认识脑科学与类脑研究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加强中心建设，力争取得一批重大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成果。要遵循脑科学与类脑研究规律和特点，优化顶层设计，统筹发挥首都高校院所、医疗和科研机构、行业企业等资源优势，用好市场机制，完善协同创新机制，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要围绕任务目标，优化科研组织形式，培育引进高水平专业人才，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着力打造北京科技创新的硬实力。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区政府工作交流会，总结本市城市更新工作阶段性进展，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陈吉宁强调，要通过城市更新完善功能，补齐短板，不断提升城市品质。要加强统筹和资源整合，高质量推进项目实施，走出一条具有首都特点的城市更新路子。陈吉宁指出，要建立有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的体制机制，撬动社会资源投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形成项目推进合力。陈吉宁强调，城市更新工作中要深化机制创新，探索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受益主体共担的路径机制，推动形成可持续、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模式。要加强政策统筹，抓好跟踪调度，优化方案设计，提高审批效率，加快项目落地。陈吉宁要求，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争取群众理解、支持和参与。各区要落实责任，严把安全质量关。业主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要各司其职，保证项目质量，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主任会议，决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于9月23号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重要致辞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精神。会议研究了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修订草案、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三次审议稿、接速急办工作条例草案三次审议稿，对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情况报告的意见建议讨论稿，对市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意见建议讨论稿， 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即跟踪监督的工作方案讨论稿。会议研究确定了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的议程草案及日程安排，决定9月23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会期两天。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精神，今年国庆节放假安排是10月1号星期五到7号星期四放假调休，共7天，9月26号星期日、10月9号星期六上班。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工作生活，节日期间注意安全，减少人员聚集，加强个人防护，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 九月，我在福茂会等你。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是在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内疫情形势仍有反复的情况下，全球唯一的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服务贸易展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商务部服贸司二级巡视员王志华在发布会上介绍，本届服贸会协调运转安全有序，展览展示亮点纷呈，交易洽谈成果丰硕，取得了圆满成功。 本届服贸会以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为主题，突出展示了数字贸易、5G、通讯、工业物联网、智慧办公、区块链创新等新业态、新模式，充分交流新理念，展示新服务，发布新成果。 市商务局局长严立刚介绍，2021年服贸会国际化水平提升， 共有116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线上或线下办展办会，比上届增加了12个，21家国际组织办展办会，比上届增加4家，74家驻华使馆办展办会，比上届增加6家。 同时，展客商质量也明显提升，规模聚集效应进一步增强。严立刚说， 吸引510家世界500强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比达到21%，比上届提高12个百分点。 疫情防控是服贸会工作的重中之重，服贸会组委会增设了疫情防控工作协调组，确保各项防疫规定落到实处。王志华介绍，本届服贸会后将继续推进服务领域制度型开放，落实服贸会达成的成果与共识。 在全面深化服贸与创新发展试点的基础上，探索升级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支持在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 市商务局局长严立刚表示， 明年服贸会将在9月中上旬举办，让我们明年9月份再见。 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全球服务贸易联盟成立大会预备会昨天在北京召开。服贸联盟是相关国家和地区商业行业协会、公司企业、专业机构或组织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宗旨是促进国际服务贸易领域间的交流合作，培育服务业新模式、新业态，优化服务贸易标准和规则，推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开放、创新、融合发展。目前，申请加入服贸联盟的机构和企业已经达到100多家，覆盖世界5大洲和服务贸易12大领域。服贸联盟成立大会计划今年年内在北京召开，会上将发布联盟倡议。 本次服贸会上，国际竹藤组织、世界气象组织等10多家国际组织线上线下办展办会，带来全世界领先的技术和理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超高速冻棉技术，天然在-50度冻， 把活鱼进行冷冻，冻得结结实实以后放到水里又重新复活。在服贸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办公室的展区，一段视频展示了最新研发出来的超高速冻结保鲜技术。现场负责人潘宇介绍说， 在-50到60度急速把食物给冻住，不破坏细胞和组织，主要是应用在中央厨房啦、水果的原产地啦，我们可以减少食物的浪费。 而在国际竹藤组织的展区，展示了利用竹子打造出的不同生活场景，